好，集队， 集队啊， 集队， 哇，嗰啲声 迟晒， 系啦，即系话说啊，琴晚啊。喺开咪之前，咁琴日我又同阿嘉怡一齐做节目啦，咁我就即系喺七点钟嘅时候咧，我就惊觉啊，喺某一个直播室能够见到嘅位置咧，摊咗一个肥仔趴咗喺张台度，即系面部就发热，成个人咧就有一种啊，好似咧即系嗰啲猪肉啊，啱啱喺嗰啲烧烤炉嗰度烧完， 红卜卜我又个样， 咁啊呢个第一啦，好啦，咁啊话口未完啦。我自己讲先，我费事俾人讲。小弟啊，今日啊，晏七点搭二啊，当隔篱啊 Albert 啱啱开始做节目嗰阵啊，亦都同样啊，摊翻喺琴日嗰只死猪附近嗰个位度，又系好似一嚿烧窿咗嘅牛肉咁样摊咗喺度。好啦。发生咩事咧？一哥你讲先啦。 诶，话说小弟咧，寻日都略略提过下噶啦，就寻日晏昼参与咗 旧，声都变埋佢， 参与咗救生会嘅呢个嘅追月杯啊，系啦，咁啊卅几人出席啦，咁啊谂住踢11至1点，十一点半至一点嘅， 即系最金个时间嚟， 系啦，但系你会觉得90分钟系踢波90分钟，卅几个人踢。咁每个人其实都系踢半个钟多啲啫 ，OK 嘅，咁样咪摊摊透透咁样啦。 系， 点知临出发嘅时候收到一个好消息且坏消息，我哋 book 多咗一节，所以我哋系由11:30踢到2:30嘅。 喺边个场踢啊？ 就喺你屋企楼下嘅嗰个鲗鱼涌公园一号足球场嗰度。 哇，嗰个人造草嚟噶嘛？ 人造草嚟噶，系啊。 我 OK 啦，林海。 其实咧嗰个位咧就咁啱，因为喺住宅附近，咁所以就算佢临海咧都冇咩风嘅，再加上寻日嘅即系追雨嘅天气真系非常之好，咁所以都系一个即系十一点几都已经开始喺一个暴晒嘅情况下就踢。我谂其实真系踢唔足三个钟，我谂大家踢咗两个零钟，中间唞咗两三次嘅时候就开始话啊唔得啦，换人啦。 同埋人造草相对比真草咧嗰、那个散热嘅情况仲差啲， 因为好多时咧朝头早踢咧，或者十一点几、十二点踢咧，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嗰啲水气咧，前一晚积嗰啲水气咧，会喺个草底，然后慢慢蒸上嚟，系最兴嘅。所以当你咧，如果你坐喺草皮上面睇嘅话咧，你会见到有少少海市蜃楼嘅烟雾啊、雾气咁样出嚟嘅。咁小弟都醒噶啦，第一时间即系我打窿噶嘛。第一时间揀咗一边咧冇太阳晒嘅龙门仔嗰边就守住嘅。咁但係都差唔多踢足咗两个零钟嘅，我係踢足两个零钟冇换过嘅咁样。咁所以寻日踢完嘅时候都仲觉得自己啊三十几岁人踢到两个零钟都老当益壮啊。咁啊 宝刀未老。 係啊，仲好彩带咗两三支水啱啱好飲晒啊，非常健康，仲特登带咗嗰个咩嗰啲智能手表睇住啊。寻日运动时数啊，120几分钟，消耗卡路里又1000啊，今日真是健康的一天啦。咁啊，即系翻去冲埋凉，就翻嚟即系开工咁样啊，非常之充实啦。跟住翻到嚟，我哋六点几做咗个访问之后，忽然成个人断电，系断电式咧，就揾咗个地方眠咗一眠， 就俾我发现到啦。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跟住然之后，今日晏即系我临开麦之前，仲听到一哥讲嗰句名言叫咩？咩踢一场波？ 我话踢一场波真系死三日，因为今日咧就开始大髀痛啦。即系嗰啲，因为大家即系唔好以为守门员其实真系唔需要咩体能，其实守门员嘅体能要求都好高嘅，因为你长期要以一个作战状态咧，你要弯住条腰啊，大髀喺度不断即系叫做上下跳动，准备作出一个扑球嘅动作嘅。即系小弟， 咁喺嗰几个钟入边，你有冇真系扑？ 我真系扑咗几球嘅，都 几球啦，平均半粒钟， 又一球， 时间上就差唔多啦。 大家可以用一个概念系咩啊？你半粒钟入边不断用尽全力去跑100米，咁其实都攰嘅，系啦。咁今日就即系大髀酸软啊，腰酸背痛啊，膊头肩颈痛啊，全部出晒嚟嘅。所以真系踢一波就死三日。 好啦，咁究竟小弟又发生咩事呢？咁啊，话说啦，今日咧我就一早啊，即系车完阿馒头翻学之后咧，我就去咗北潭涌集合先，集合啫， 咁啊，即系大家就浩浩荡荡，我见到都诶，即系因为咧诶，大家都知道啦，啱啱过咗个黄啊，即系而家今日 last 一日啦，呢、這个黄金周咧就好多啲游客咧就去万宜水库嘅，咁我咧就唔系去玩，因为咧我要去拍嘢，咁啊今朝咧就诶、趁住水尾去拍，应该冇咁大单嘢啦，咁果然咧就人潮就唔系好多啦，咁啊，但系今日嘅日头系个太阳系超劲，咁我咧。其实都曾经即系同阿一哥嗰个谂法都一样啦，话晒啊，我今年年初啊，都仲砌到一场半马，咁我又曾经都有啲行山友落去拍三粒钟嘅，都应该冇乜嘢啊。咁啊，结果我哋就即系一数人等咧，就去咗东坝嗰度拍啦。咁你知东坝啦，喺个堤坝嗰度就要行落去下边，咪有好多嗰啲 T 字铁嗰度嘅。 系系系。 咁啊，即系侧边就有个类似嗰、那个类似一个小湖啦。行到篤就有个有条桥，就有个山窿咁样，就睇到嗰啲唔知咩层积岩定系嗰啲地质公园嗰啲咁样样啦。咁啊，其实咧就落一落去，咁啊行一两 K 度啦。咁啊，最金嘅就要上翻嚟喎。嗱，其实嗰条斜路，你咪讲紧咗几百米嘅啫。 系， 哇，上到嚟咧，我个人咧已经有少少晕晕地，即系晒咗两粒钟之后，即系我已经其实咧中间咧已经不断咧，嗱，其实下边系冇乜树，我已经搵紧啲叶啊去遮住噶啦。即系人哋喺度拍紧啲 long shot 嗰阵咧，我就搵求其挨掹掹搵棵小树仔都匿下。咁啊，去到。臨上嚟嗰陣咧，我覺得哇，咦，真係體力下降得好快喎！即係原來我想講咩咧？你以為自己好 fit， 係， 原來冇乜貨啦。第二，同埋咧，原來真係耐冇做運動咧，切忌咧，就好似係一哥呢啲一砌就砌兩三分。我今日咧，由嗰個底嘅即係 T 提鐵嗰、那個嗰、那個 T 字嗰個鐵嗰、那個堤壩，即係東壩，上翻去上邊嗰度啊！如果大家有去過東壩，上翻只係行嗰條斜路。我上到去到而家，我都觉得我个人咧系全身冇晒力啦，脚步浮浮啦，咁又未去到中暑嘅，只不过我就觉得哇，原来我个电系得翻咁少， 系，其实你真系回想翻我以前人生最疯狂嘅足球嘅岁月咧，就应该系中学二三年级嘅时候啦，嗰阵时系真系处于一个疯狂嘅状态， 日日踢波嗰阵时。 即系之前提过暑假就隔一日踢一日啦，仲要系晏昼最当晒嘅时候，12点中约喺维园踢到下昼5点。个原因系咩啊？个原因就系12点至5点 冇人踢 ，你唔会有啲哥哥姐，即系唔会有啲哥哥出嚟同你争波踢，因为我哋一定唔够啲哥哥踢噶嘛。所以5点零钟啲附近嗰啲茶餐厅嗰啲师傅啊、车房啲伙计啊，佢哋落场之后咧，佢五点零钟嚟踢咧，我哋一定唔够踢嘅。所以我哋想踢咧，就一定系12点至5点嘅。嗰阵时就系孭住两支。水一个波就去踢啦，咁又或者嗰阵时有试过朝头早7点几起身翻学校补课，补到9点几，买支1厘嘅水，一碗云吞面就去配水库足球场踢到下昼6点，晏昼肚饿就食嗰碗云吞面咯，仲要摆到擎晒先食，但系你会觉得啊冇嘢啊，好轻松啊！但系今日就系你已经做足准备，又好似即系临开场之前又要热下身、跑下圈，又拉下筋，又特登装定两支冰水，又买支能量饮品过到去，哇！ 我一样、啊， 个人系攰晒噶， 我都系啊。嗱，我都饮咗1厘嘅能量饮品啦，跟住翻到嚟咧，我就点解会出现头先即系嗰个死猪嘅状况咧？就发现，咦，我又做咗个访问，一模一样啊，我又做咗个访问，跟住成个人攰咗啦。即系而家咧，都系有一种咧。即系唔系好够 work 数嘅感觉噶，所以一阵间如果我讲错，大家帮帮手，最好最后一阵咁后你哋两个讲晒佢啦。喂，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其实以前都系嘅，譬如我全盛时期喺维园咧，哇，我哋真系好离谱。譬如4点钟放学落去维园跟队打篮球，我打篮球啦。可以咁死打到夜晚9点10点，但虽然跟队你都有。打又即係有輸咗波你就要走啦，或者你繼續做網你咪繼續打落去囉。咁但係其實個過程都係你不斷咁衝啊，不斷咁衝啊，不斷斷打11分啊，其實都好薄。但係你就真係可以喺個圍院度唔走，就喺嗰度攤5个钟、6个钟啊，即係呢啲嘅日子啊，可以話一去不返啊，可以。 係。我覺得另外一個呢係嗰個回復嘅問題係即係出現得好快嘅。即係以前呢踢完波你冇咁快會有嗰啲腰酸骨痛啊，或者整親啊，甚至乎可能你嗰啲即係大髀抽筋嗰啲係冇咁明顯嘅。而有段時間呢慢慢變成就係第二日開始痛啦。 但系而家 惊听晚我应该都棘棘地啊。 而家最惨系咩咧？佢维持两日嘅，即系我好几次咧，即系小弟咪话，即系年头定咗个目标要减肥嘅，咁、我亦都有真系系啦，咁都有真系去跑下步嘅，即系跑完步咧。第系隔两日先至出现翻嗰啲乳酸积聚，我有上网睇个原因系咩咧？ 太耐冇做运动， 太耐冇做运动啦，同埋咧就系个新陈代谢慢咗啊，即系你平以前你用一日嘅时间咧，嗰啲乳酸就已经令到你即积咗出嚟啦，你而家用两日时间先积到啲乳酸，再慢慢分解，所以个回复时间系比以前系慢好多嘅， 系啊，一打得仔一路都冇发炎，莫非你冇乜呢个问题？ 唔系。好大问题，我系直头，我已经系好少运动量噶啦。我谂我嗰一日系星期一晚嘅凌晨，我就系要拍摄啫，就出去一个山区嗰度拍摄一啲又系啲户外嗰啲夜探咁样啦。你当咁系拍六个钟啫，拍到朝头早黄即系个太阳出嚟， 哇， 咁就收工啦， 真系金啊！ 跟住咧，通宵完以前嚟讲咧，全盛时期嘅我通宵三四日啊，第二朝瞓翻一觉，乜事都冇。 系， 但系咧嗰晚我谂我瞓即系星期一晚凌晨啦，跟住翻到星期二朝头早补咗眠之后咧，瞓醒咗啦，攰到今日。 系， 今日我都要即刻同阿肥弟，即系我哋公司嘅同事肥弟咧，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啱啱五点钟嘅时候咧，阿肥弟就喺我隔篱一度剪紧片。咁咧，我本身听到佢剪片嘅时候咧，啊，我见到大家咁勤力，我都要勤力一番啦。喺度做嘢嘅时候，做下嘢咧，突然之间就系、是、我谂星期一晚嗰个凌晨嗰个攰咧， 积嗰啲疲累， 系啦，嗰啲疲累出嚟啦，突然之间非常之眼瞓，我就当堂咧，嗰五点啦，我记得五点钟开始啦，五点零五分我已经冇咗意识喺肥碟剪紧片嘅隔篱。港 台真系一个休息嘅好地方、啊。 我坐咗喺度都瞓得着。即系我仲记得我砸醒嗰下咧，系因为自己嗰个鼻鼾声啊，咳醒咗。 啊，真系啊！ 肥啲就即刻吓亲啦，因为佢明明已经戴到 headphone 啦，都能够听到我咳一声，佢走埋嚟问我，慰问我，阿德仔你有冇事啊？佢话冇事冇事， 所以 咳 埋 你，你继续，嗰种攰咧，而家系你瞓咗几多咧，或者你稍微补眠少少都补唔翻嗰 阵。我一定要讲多一件事先啦。其实咧，我今日当我发现自己头先瘫咗喺二台啊，对唔住喺电台某个地方歇息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啊，点解我今日咁攰？其实仲有一件事要讲翻 十几年前 中秋节，中秋节嗰晚，我突然间谂翻起，点解我会咁攰咧？咁话说当晚咧，如果大家有听琴晚嘅《三流田》就知道啦。咁我有讲过咧，就话我就俾啲对唔住，即系啲小朋友邀请我啦，或者系被逼啦吓，就喺屋企附近嘅一个屋苑嘅平台嗰度咧，就即系要玩，要同佢哋玩啊。咁每一年咧，其实就阿馒头包包咧都会约一啲同学仔就一齐聚会啊。咁佢哋就即系好开心啦，咁我哋系好开心啦。咁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咧，佢哋要逼我啲，即系逼啲爸爸就喺现场做玩捉伊恩 嘅。哎呀，你做鬼啊嘛？ 冇错啦。有咁啊，当日咧。就由於我哋去嗰個平台咧，佢係一個圓形嚟嘅，即係你當佢總之係一個圓形嘅地方啦。咁我哋咧就要兩個爸爸咧就要喺呢個 相即係個圓形廣場入邊， 係啦，圓形廣場入邊咧，我哋就要捉佢哋。嗱，千祈唔好睇小捉伊恩呢件事。以前咧，我哋喺学校又系玩到咧，即係聲嘶力竭啊，即係玩一三五七個鐘都冇乜問題。咁咧，因為捉伊恩嘅特色就系咩咧？嗱，你通常咧就系试探，突然之间冲， 系啊， 嗰下呢啲就棘啦。 嗱，李明守门员就系呢下咯。 你知唔知我哋惨喺边度啊？咁我玩完第一个 round 咧，捉好辛苦啦，即系两个大人捉咗几个小朋友捉晒啦， 头都 锯咗锯，直情系叉晒腰，大家已经系即系 开开晒啊！因为对面爸爸嘅年纪同表现系 一样，有白袍，有白袍呈现白袍嘅。咁大家已经好啦，我哋今日交叉算啦。跟住咧， 玩咗啦， 过咗五分钟。Please， 小朋友又埋嚟啦，又玩咯。跟如是者，我嗰晚玩咗六七个 round， 每唞完十分钟，差唔多擎干水个人，呕完白泡沫，然之后又嚟，就同阿一哥嗰个喺个球场度持续地啊，即系不断咧就要 扑救 啊，keep 下 keep 下， 即系高跳低扑， 系啦呢种状态。 即系由嗰日开始咧，我已经开始啊，嗰啲唔知乳酸啊定系乜咧，就 积咗。 再今日再去一剂东霸， 系 就 KO 咗啦。 呢个系小弟系心明嘅，其实真系陪小朋友系一个最大嘅体力消耗。 你试下，即系话说玩足伊恩 啦。系啊，话说小弟个契女咧，即系佢六七岁，我嗰时应该都系27、28岁嘅时候啦。一落公园，电套咁样。 而家系， 跟住我喂，等先，即系追唔喐，系啦，真系追唔喐嘅，所以小朋友玩咗一个体力运动。 佢哋好矛噶嘛，因为咧，譬如咧，嗰几位小朋友入边咧，有三个系踩住 scooter 嘅，咁又点追啊，大佬？咁但系又要追，又要扮，又要嗌啦。咁再加埋大家知道啦，我又有嗰啲肩周炎又成啦。咁一捉咧，一时只手一掂咧，嗰下咧又拉伸只手啊，又痛啊。其实系好棘嘅，所以我想申请出年捐勤。 咦？但系有人即刻留言话啦，其实11、12岁都仲同你玩捉伊恩，你要感恩啦。 咦？系咪我老婆留言咧？佢嗰日就系咁讲，我当我口吐白沫嘅时候，佢就话。爸爸加油啦！你个女仲咁有诚意，邀请你去玩，你系咪应该多谢佢啊？佢体会唔到我哋呢一啲啊！你唔好笑住啊！ 我冇笑，所以我咪咁快散咯。德国人你睇住啊，德国人 我睇住，我真系睇住我。 所以呢首歌一歌拣得好， 系 凡事千祈唔好过火， 凡事太尽 缘分啊， 体能势必早尽啊！ 是我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 好，揾嚟有张信哲嘅过火啊！本身呢首歌系想送俾我哋三个，但我觉得要送俾一位朋友， 系 司徒师傅过火过火， 系真系过火 过火，竟然将队长 咪仲加 张相喺社交平台，你咪唔知佢叫方丈噶啦， 司徒师傅睇路啊！转头翻嚟有张德伦嘅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银色债券配发结果，最终发行额550亿元，高于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今批银债一共收到超过37万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近982亿3000万元。政府表示，认购16艘或以下债券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涉及近90000份申请。申请人士最多获派17艘，涉及近114000份申请。今批银债将会在本星期五发行，年期3年，每艘10000元，保证息率3.85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申请人数和认购额都是历年新高，又说银债为年长市民提供安全可靠、低风险而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选项，同时支持惠及经济和民生的基建项目，让市民对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的基建项目有更大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香港即将迎来15运会和立法会选举等大型活动，警队将会面对不少挑战。他有无比信心，警队必定会继续众志成城，确保各项大型活动顺利举行。周一鸣在警察队员助级协会成立48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警队需要展现居安思危的意识和专业敏感度，认清和应对潜藏在社会中的国安风险，善用科技提升工作成效和对市民的服务。警察队员助级协会新任主席梁俊杰表示，协会已经为2028年的职系教学检讨做好准备，希望能为新制同事争取退休后的医疗保障和子女的教育津贴，改善服务条件等，希望以此吸引有志之士投考警队，同时挽留人才。已经辞职的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和多个党派谈判，各方认同必须在年底之前通过财政预算及控制赤字，也都就法国海外领土事务及国际形势等议题展现出共识。他相信不用解散国民议会举行选举。在任不足一个月、组阁未超过24小时的勒科尔尼，日前向总统马克龙辞职获得批准。马克龙责成勒科尔尼和各党派展开为期2日的最后谈判，以维护国家稳定。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正用紧旧款智能身份证，今年就会失效了。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经已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在今年10月12日起失效。你可以在身份证失效前用自助服务站办理换证，用自助服务站不用预约，快点去换证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是第一、第二、第三，而是第四。 明天你置身高处亦陪着你，如今你置身低处亦同样也跟你，迷失间天大地大亦回味。 去做传奇，留多晚揭丝底里亦陪着你，做愉快的第四，都可庆贺，都可发现，星空灿烂，悠悠想住。 就住本身冇攞过任何颁奖礼嘅奖项，我对 Special 有感而发。佢哋认为三甲以外好多人其实都付出咗好多嘅努力，佢哋有追梦嘅同伴，呢啲都系值得自己嘅掌声。 明天再意想不到，亦陪着你。如想要杯水一战，亦同样咬你。 作曲有康聪，填词 Oscar， 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pecial 第四名的星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有关于自动驾驶车辆测试，在启德发展区和九龙湾区那里做。九龙城区议员张景芬， 给到那个系统可以更加辨认到在启德区这个比较多人的地区的设定应该是怎样的。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颜文宇， 从居民角度呢，大家很期望就是试验车是怎样，是不是会落户九龙湾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他表面上很严谨，内里是性情中人，不单止有情有义，还是一个好男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 手下留情，中秋呈现，有请张达伦。 月亮代表我的心。 由于有个这样的外貌，你就走去那些 有朋友叫我去做一下，这样又被我中了。跟住又好好找的，那时候的年代。 是你拍什么的主要？ 硬照真的好找的。 即是好现在的 KOL,Product Shot。 是啦。那个年代你初出来做嘢，你觉得啊，一日已经搵咗一个月嘅人工咯， 系 咁样咯， 咁犀利啊！ 有啊， 系你主要系做咩 product 多噶？ 银行嘅成功人士，哦、真系年轻有为， 打条带， 系同埋嗰阵时咧，最黐线系咩咧？佢冇一样嘢要你签死嘅，你拍完某某银行，你可以拍完汇丰，又拍完渣打，同一段时间、啊，你可以咁样噶。 你有冇 keep 翻嗰啲相？ 有， 即系揾得到喎！而家 揾得到， 网上揾唔揾到噶？ 唔知 啊，但你自己有 keep 住嘅。 有嘅，我阿妈又帮我 keep 住。咁跟住咧，嗰阵时最容易揾钱系咩咧？做 fitting model， 又唔使出个样，净系帮佢试衫。你个身形系佢哋想揾嗰啲身形，譬如你系一个大码嘅身形。 但系我系攞嚟做咩噶 ？fitting model 影 fitting model 一嚟就帮人试衫啦。第二样嘢。做埋佢哋网上嗰个 fitting model 咧，仲正，就系、是、譬如以前嘅 2000 咁样，佢网上嗰有得卖嘢嘅， 系 你咪碌上去去睇下佢啲衫点样啊，我咪帮佢着住嗰套衫。 哦，嗰、那个就系 fitting model 啦， 系啊， 即系你见到 fitting model 有两种嘅，有一种就系斋帮佢试 fitting 嘅啫， 即系唔使 见 唔使影相，唔计见样嘅，有啲咁嘅嘢噶， 有噶， 哦， 又系好好揾嘅， 点解想揾到呢啲工嘅？ 就系 modeling 呢啲公司咯。佢哋帮佢揾人， 系、哦、啊，唔靓仔得唔得噶？ 其实都得噶，个身形得啊得噶啦，基本上 即系有，譬如有肚腩啊， 有肚腩，可能如果佢需要有肚腩嘅人，佢都会揾你嘅。 爆炸呢种咁嘅 style 应该都得噶。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嗰阵时系咪 fit 嘅身形 ？fit 噶 fit 噶， 因为咩？因为你踢波。 同埋我食嘢好小心嘅， 嗯， 即系由细到大食嘢我都系。要 keep 住个身形啊，唔知点解， 哦， 即系有呢、這个贪靓嘅， 系 有呢个感觉嘅， 系，所以就要专系做嗰啲成功人士啊， 系啊， 银行啊，企业家啊，嗰啲 好好揾嘅，咁就因为去到后屘式微嘅开始， 嗯， 同埋佢真系要 exclusive 咗俾佢，咁你即系同一时间我唔可以揾几间银行嘅钱，咁嗰个入息又少啲啦，机缘巧合之下咧，就有一个朋友，佢就问我喂有冇兴趣做舞台剧啊？ 系 咁样咯，见完个导演，个导演又啊好 OK， 你都咁样，唔系试戏，斋睇个样嘅啫。 系， 跟住我试下啦，咁就做啦。 真系做咗舞台剧啊？ 做咗舞台 剧。哦，系啊，你做舞台剧先嘅咩？唔系艺训班先嘅咩？ 系。 哦，系啊！ 哇，我同你讲，嗰阵时真系即系叫胆生毛啊！即系可以叫做 舞台剧、啊， 嗰沓剧本成本黄页咁厚， 系 因为我同一时间佢做四个古仔嘅舞台剧， 咁犀利喺边度做啊？ 西湾河 文娱中心 咁咯， 即系太安楼隔篱。 我自己带住我哋做嘅。 你讲系双天鹅啊？ 吓，我自己带住我哋做的。 系 咁啊！而家同阿娥姐倾翻，娥姐都话喂，其实你哋都做得算好好噶咯。如果新人嚟讲， 但系点解双天鹅会搞嗰坛嘢嘅咧？ 因为个导演同阿娥姐好熟嘅， 嗯， 同埋我哋嗰个主题其实系讲同性恋嘅， 系 咁啊！娥姐嗰阵时好多朋友都系同性恋界， 系 咁样咯。咁所以我谂佢一齐玩啦呢件事。咁咯， 所以就揾咗你哋去做啦。 所以个开始点其实系舞台剧， 哦，系有公演到嘅， 有公演到嘅 吓。 但系讲漏咗一样嘢， 系 我点样入呢一行？除咗因为 model 啦，有一日突然间即系舞台剧之前啦 ，TVB 突然间叫我入去 casting， 我话咦 casting cast 乜嘢啊？冇讲，乜都冇讲，只系俾场戏你预备下啦。跟住预备定个自我介绍啦，咁样啦，跟住去到做，咁做完之后。哦，冇个消息，咁跟住我就问翻我朋友，咦，嗰度得唔得啊？咁样，跟住佢话，哎，唔得啊，佢话你串得滞咁样，跟住我再问翻乜嘢叫做串得滞先？我谂翻我当日我做过啲乜嘢咧，而令到佢串咧咁样，哦，原来系我做完一个自我介绍，跟住佢就话，不如你再做多次啊咁样，咁我自己嗰阵时好戆居嘅。即系个性格真系好忠直嗰啲人嚟。其实我都预备咗系咁多嘅啫。你叫我再做多次，我都系咁做嘅啫。不如试戏啦，咁样好记得嘅。 啊， 跟住就冇咗啦。 但系心入边唔系因为 唔系噶， 唔系因为不满， 唔系噶，我真系咁样谂嘅啫。即系我就系一个咁嘅人咯。到而家我都系一个咁嘅人嚟嘅。 系，如果我有机会同你合作，我同你试戏试一次得噶啦。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left me.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 didn't mean to disappoint you. I didn't mean to tell you lies. And after all t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won't you let me tell you why?One more try, I didn't know how much I loved you. One more tr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Living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without you. Oh baby, can we give it one more try?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kissed you. It always used to feel so good. And if you knew how much I missed you, you'd forgive me if you could. And now that we have found each otherCan't we give it one more try? One more try. I didn't know how much I loved you. One more tr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Living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without you. Oh baby, can we give it one more try?跟住就之后就做舞台剧，做完舞台剧之后，跟住就有线电视叫我 casting 主持。 哦， 唔知点解嘅，又系有人话诶弹咗你的名俾佢咁样，我吓边位啊？佢都唔知道，就系啱啱啊，譬如洪永城啊、洪翠如啊，佢哋嗰个 年代 嘅主持咯 ，train 一班主持出嚟 咯。哦，系啊。咦，你有冇入到去噶？ 我见咗个，我唔记得中阵时见边个啦。见完啦，但呢个世界就系咁得意。我见完啦，其实我同 TVB cast 咗一年之后噶啦嘛， 冇任何 嗰单话好串嗰单， 系啊，冇任何联络噶咯。 嗯， 我见完有线电视之后，无端端 TVB 打电话俾我， 系 嗰阵时嘅艺员部，喂，张达伦啊，有冇兴趣入嚟读训练班啊？咁，跟住我话吓，我入嚟读训练班，我话。我要揾錢噶，即係我話而家我做緊啲 model 嘢，都揾到啲錢噶。我話你可唔可以嗰陣時係咩咧？入到去見當其時陳志雲嗰位嗰個人嚟嘅，所以最大嗰個咁就係、是、咁，我就直接同佢講咯。我話你俾唔俾我？如果有 part time， 我出去做咁， 即係繼續做 model 嘅工作。 係啦，佢話 OK 咁樣。咁我所以我咁樣入咗去訓練班啦。 咁、哦、樣嘅 係啦，簽咗約啦，跟住。到签咗约之后，有线电视打俾我啦。 系， 喂，收咗你咯，咁样，即系我，所以我成日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嘢，你话巧合又得，我相信命运系整定， 亦都有啲嘢。因为咧，可能只系争几日，调转就唔系咁噶咯。嗱、 啊， 即系我唔系讲话 K 真系噶，真系噶。 但系嗰条路完全唔同啦。 但系到最后都系入翻 TVB 咯，因为洪永城都冇出现，都入翻。 同埋陈佩仪都 系 TVB 啊，系啦， 就系咁咯。 哦，几神奇， 好神奇。 喂，我想讲咩咧？嗱，我讲咗一句，如果啊，当日你接受咗 K 宝啊嗰个 offer， 咁我就识咗你啦。 系啊， 我嗰阵时喺 K 宝做紧咯。 系咩？ 我喺 K 宝做紧幕后噶嘛，我系负责搞佢啲韩国新闻啊，嗰啲 kick 啦噶嘛。所以头先你讲嗰班阿洪永城我唔熟嘅，譬如阿翠如啊、阿 Janice 啊呢班啦，阿郑文啦，即系嗰班啦。我哋以前系识噶，六号啊呢啲，我哋全部都系喺个 K 宝 嗰度 跳下戏。 识于微时，识 于微时。即系如果你系嗰班人。咁可能就我会识到你啦， 系 就喺嗰段时间识咗你。 但系所以 即系世事嘅嘢， 所以缘分嘅嘢系阻唔到嘅。 系啦， 嗰阵时识唔到，之后都识到。 系啦，嗱，我想问咗啲事先。嗱，你当时你做 model 咧都唔错嘅人工。首先你嗰阵时嗰、那个，譬如生活嘅质素啊，系咪已经同黄竹坑村嗰阵略有唔同噶啦？ 都系一样噶啫。哦、即系你话好好又未至于嗰种咯，因为嗰阵时僆仔洗脚唔抹脚。 哦， 我咪做翻我，因为我要俾钱屋企嘅， 系 咁咪俾钱屋企咯。俾完钱屋企之后，净系喺度揈啲钱啊， 系 好 即系去下旅行啊， 系啊，好鬼戆居嘅，其实 咁系个都系咁噶啦。 一个日本即系破产嗰啲咧， 大家买啦， 真系开心得。 如果我哋将啊历年嚟去日本嘅钱攞翻出嚟啊，而家买楼啦，大家都 冇错 啊， 真系 公园添啦。 所以其实你话个经济环境其实都系咁咯，但系阿妈会舒服啲咯，因为多一份人工啊嘛。 系咁啊，你就最后就拣咗 TVB 嘅艺训班。 因为唔系你拣啊，系个天要你拣。 系， 因为我入咗去之后，你都知道我见嗰个最大嗰个啦。咁、 啊、 个感觉已经觉得，咦，出到嚟应该机会会多噶咯，应该都咁。 系， 跟住读到咁上下，差唔多出嚟嘅时候，收到个消息，原来佢系会离开 TVB。 系 ，就系咁。 我哋知唔识嘅呢个人，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 哦。总之就系一个位高权重啦，曾经嘅人啦， 系啊，总经理，我系咪叫做总经理？我唔记得咗，因为之后就真系陈志云先生坐咗佢位啊。 明白， 系咯。 好啦，咁你嘅身份有啲咩唔同咗咧？ 冇唔同， 即系由一个本来有人照嘅， 本来训练班人哋见到你同个总经理会有机会握手嘅人， 系 都冇乜唔同嘅。其实讲真的，即系喺我嘅心目中。我都系咁做嘅啫，我只不过我都系出到嚟咪做翻演员应该做嘅嘢咯，咁咯。但系其实又咁讲，就算你出到嚟，你俾我做到主角， 嗯， 你都唔得。你出到嚟，你乜都唔识，斩你死咯。 心已是冰，没法可被溶解。问世间。 不然其实即系嗱，你咧都叫做比较叫做后年代嘅艺训班啦，即系发哥啊、梁朝伟嗰啲就好早年嘅艺训班啦。你已经系讲紧十九届嘅时候，就二零零几年嘅时候啦， 2003至2004啦， 嗰阵时嘅训练班嗰、那个培训系点噶？ 成个过程系半年啦， 吓 头三个月。就有上训练班嘅、嗯、就係、是、阿罗冠兰老师教我哋。咁、 哦、 正音正读啦又教。跟住又教你做主持啦又教你武术啦。即係其实各样嘢蜻蜓点水点啲除咗罗冠兰、 哦。 因为罗冠兰就真係学戏剧。佢就真係教緊你嘢囉。咁、 嗯、 样囉。咁就之后嗰三个月就出嚟做实习啦。 哦即係所谓跑龙套嗰啲啦係咪 係啦但係好惨嘅。点解呢度度都系 book 你嘅。 系， 即系唔理咁多哦。呢度十点至三点就做完呢一坛嘢，跟住三点之后到六点就第二坛嘢又 book 你，六点之后到九点又第二坛 book 你，因为唔使钱咯、 啊。我唔使钱噶， 系啊，佢、 哦、 哋 我就明啦， 佢哋唔使出一份出一个 show 俾你唔使嘅，因为训练班嗰度嗰居马费千几蚊， 系 类似净二千蚊，已经包晒所有嘢噶啦。 哇， 三个月咯， 咦呢招好用喎、 啊，好用。 咁你就长期就去跑呢啲岗位， 三个月就喺度跑。 有冇啲人系我哋识噶？嗰一届 走晒咯， 哦真系走晒啦， 真系走晒啦。 唯独是你留翻喺呢一行， 系啊，真系得翻我一个咋， 得翻你一个咋。 有一个就有一个仲喺度，但系唔识噶，大家都 系 系咯。 但点解会走嘅？因为真系 有一啲就训练班已经顶唔顺走咗啦、 啊， 有一啲就做到咁上下，觉得唉都冇乜前景，走咯，咁、 嗯、 样咯。 咁你而家啦，望翻转头廿几年前上咗呢个艺训班，其实对你学即系学咗嘅嘢，对你嚟讲有冇嘢即系落到袋噶？ 冇，即系我成日都咁讲嘅。我哋、 啊、 我哋红裤子出身啦，可以叫做 系系。 我哋个。一路以嚟嘅 training 系靠出到嚟做嘅嘢， 嗯， 出到嚟咧后边跑龙套，你见到前面做紧嘅嘢，你出到嚟跑龙套，你喺后边有啲咩唔做得，有啲咩叫抢戏，有啲咩叫做啲灯位阻咗人，有啲咩叫睇机位，各样嘢喺嗰度学晒， 就唔系喺个艺训班嗰度学， 唔系，跟住再出到嚟啦，我开始有少少对白啦，咁就慢慢有戏做啦，你就会。个人先至，佢由一个你以为你自己有自信，打到你完全负自信，跟住再慢慢飙翻嗰个自信，嗰、那个自信先至系你自己嚟。 但系你嘅意思系俾人闹啊？ 闹 闹咩啊？ 乜都闹噶， 吓 遮住啲灯啊，你见唔到噶。 系， 跟住个 P A 又打电话嚟，做咩啊？你觉得你你想推 job 啊？即系嗰阵时系咁噶嘛，做 escort。哇，都系一个 show， 我要翻嚟七粒钟啊，大佬，推你做咩推啊？你以为你自己系边个啊？咁 即系咁闹嘅， 系啊， 哇，咁佢哋唔惊嘅咩？ 唔惊， 佢有一日阿达伦做主角噶嘛， 唔会谂呢样， 佢唔谂， 因为佢对个个人都系咁嘅。 系， 我好记得嘅，有一次推完个 job， 嗰个 PA 就打电话嚟闹啊， 系， 你以为你自己系边个啊？你凭乜嘢推 job 啊？跟住我觉得个角色唔适合我咯。冇一个角色适合你嘅，其实系啊，好记得呢啲对话噶，但系明嘅，即系明嘅，大家都辛苦。点讲咧？当你跳翻出嚟再睇翻呢件事嘅时候，你就知道，咁你真系 no body、啊。 嗯， 咁我俾你工作，人哋都俾紧钱你、啊， 系 你自己去计较某啲嘢啫。 而你又真系有一个叫出镜嘅机会噶嘛？ 系啊，但系嗰阵时唔系咁谂嘅。 系 嗰阵时真系净系觉得唔想咁样咯。 喂，唔好意思嗱，因为咧嗱，我即系基本上咧，每一位读过艺训班嘅嘉宾咧，我都系咁问佢嘅。嗱，其实你读咗呢个艺训班，你有两个可能性咧，我估啊，或者三个，第一个就系唔做啦，咁呢个就唔讨论啦。一个就系你继续好即系专心喺演员嘅路上发展，或者专心喺明星嘅路上发展。你当时系点谂噶？ 我当时 你冇理由冇谂过噶， 我当时系觉得自己系古天乐啊嗰啲嚟嘅，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向紧明星嗰边发展。 你真系咁谂嘅， 系， 哦，所以你就会退咗啦。 系啦，同埋我真系觉得自己得嘅，我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好得嘅，但系点解我出到嚟唔得嘅咁样咯？咁咯， 你点解会觉得自己得先？系即系侧边人同你讲话，喂，达伦。你呢啲样嗱冇噶啦， 系啊， 古生都出咗去啦，嗱下个都 你 啦，嗱 你睇下你靓仔到咁， 你真係觉得自己哇我真係好靚仔喎真係。咁样囉。咁嗱又咁讲可能嗰人就係靚仔喎我当啦。但你里面冇嘢嘅。就係想讲就算我俾个角色你都好啦唔好讲主角俾个角色你都好啦你都处理唔到啦。 係。 你仲讲乜嘢你自己要做古天乐呢即係个意思我嗰时懒音好重嘅。即係懒音重到我唔知嗰啲係懒音啊根本。 即係听唔到啦简单 听唔到啊。即係我成日都讲多谢嗰时嘅女朋友黎子珊啦。 係。 佢真係捉住我囉。呢、這个就係懒音呢、這个就係懒音呢、這个就係懒音咪练囉。 系 练到而家，我系冇懒音啊！ 哦，原来你最早期系多懒音嘅， 超级多，哦、难听到真系不得了啊！真系， 哎呀， 即系许志安啊嗰啲嚟嘅， 哦， 即系独讲呢啲嘅。 哦，咁所以你得唔到一啲大嘅机会系好合理嘅， 正常噶。但系除非我而家呢个年代啦、啊，我而家呢个年代出到嚟应该就得噶，因为全部都系懒音就唔觉得 都系唔得嘅，我都接受唔到嘅。即系譬如我呢啲听声嘅人咧，我好觉同埋我会有心底里我会介意嘅。咁当然啦，即系都系睇演技嘅。咁但系我会硬嘅。咁当然我亦都未必有机会去教佢啦。咁而当时就你好好啦，即系话子珊姐姐去教你啦。 为着旧爱正在结疤，再也不敢多讲错话，令任何人遗留任何牵挂。寂寞令我满面雪花，连情感都很想放下，尤其是你这样爱他。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实在是我太没眼光，再也不敢诸多期望，为任何人遗留任何感觉，实在没法努力说谎，爱我可一生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觉后，才直说会有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一不老永有，我要甜蜜够。 啊，一哥，头先有听张达伦讲点样佢灭咗啲懒音啊？ 有 就系、是、有个女朋友喺度，日日捉佢啲懒音。 咁我要搵返个女朋友， 睇 下边个咁好彩先。 哇，呢招几好啊！因为要灭懒， 就好似识其他国家嘅其他国家女朋友可以学外语一样噶。 俾我提供咗条新招俾你两个。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小叔同大家讲一个 intonation 嘅问题。最近同一个学生练咧，佢就之前会有个错误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喺个句子未去到差唔多尾嘅时候咧，中间咧不停将嗰个语调系跌咗落嚟，跌咗落嚟，跌咗落嚟。 就听落嘅感觉咧，就好似将一个句子咧分拆咗做好多部分，或者里面有好多个 message 你想讲咁。咁咧，其实咧喺我哋英文嚟讲咧，系有少少怪嘅。通常我哋一个句子嘅一个 unit 里面咧，通常咧我只系有一个地方咧系有主要嘅高低音嘅变化，咁可能会上，可能会落啦。中间我哋未去到嗰个位咧，其实系唔需要太多高低起伏嘅，可能平平地咁咧就已经 OK。譬如俾个例子你 ，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我示范一下嗰个错误嘅 intonation 嗰啲。如果将佢每一个都跌咗落嚟，听落就变 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咁就变咗。咁咧就变咗好多个咧，由高变到落低嘅一个 intonation。咁呢个系比较奇怪嘅。其实我哋只需要将佢放平就得啦。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去到最后嗰个紧要嗰个音节，即系 English 嗰个 ing 咧，后面先跌上立最低。English teacher。English teacher。前面咧 ，Uncle Sue is an ing 相对地系平嘅，系有少少变化，但系咧。就唔係跌曬落嚟嘅，所以冇 Uncle Sue 其實 English teacher 咁就怪怪地，我哋 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 Uncle Sue is an English teacher。我哋下一集再講多少少呢個話題。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我哋喺咪后咧，一路都商量紧咧，究竟即系讲一个咩题目好咧？包括咗有一个题目我哋 hold 住，叫做话另一半教晓我们的事， 系啦，例如啊，达伦咁 样搣甩咗啲烂音， 系啦，系啦， 啊，咁啊呢个题目咧相当可圈可点啊，因为我觉得一哥太多要学到， 系咯， 即系佢。 一咪一嚟， 犯數咁多 啦，一嚟數量又多啦， 教曉我愛情嘅真諦，曾經有一份至真至嘅愛情， 你冇好好珍惜，到 咗失去嘅時候先後悔莫及啊！ 咁啊，由於我哋今日咧就準備咗另一個題， 係 咁啊，因為我哋而家三個咧，唔知點解走咗下咧，就開始走咗一種啊情情塔塔嘅路線出嚟， 係咪轉一轉音樂？ 係啦，冇錯，我專登一直要轉啲 feel 嘅，俾個音樂我唔該，好等等啊，唔該曬幾個。 我又系呢、這 个，好啦，咁今日讲咩咧？轰轰烈烈， 轰轰烈烈啊！ 系啦，咁因为咧，我哋即系上一次系上一次讲乜噶？我都唔记得咗啊。总之就啊，点解会有嗰个古仔嘅出现呢 哦，我记得啦。阿钟嘉欣小姐讲起佢即系一啲拍剧嘅经过，咁我哋就话每个人咧即系心入边都有一位嘅常在心， 常在心系咩？ 小弟做林峰嗰次系， 我系讲呢个古仔， 定系在上个礼拜？ 常在心后噶，因为咧嗱，总 anyway 啦，总之我哋有一个题目上次咁啊，因为小弟都好少讲以前啲前尘往事，亦都无谓讲啦。咁啊咁啱就因为有个题目嘅关系咧，我就讲话啊，即系。啊，等咗个女仔好耐，咁啊，跟住咧就啊，唔知缠绕咗佢好耐，类似咧，即系追咗佢好耐，咁然之后咧就期间我就一路就希望可以即系软硬兼施咁样样，结果就喺我离开香港之前咧都冇能够成到事嘅，咁但系估唔到咧就我去到外国冇几耐之后咧，我就收到封信，佢就写咗四即系喺封上边其中有四只字好可圈可点嘅，就叫若有所失。好啦。上文就讲到呢一件事，咁因为今日咧，我就想即系，因为一哥已经摩拳擦掌想讲啦，我小弟我啲冲出嚟讲啲好皮毛嘅嘢先啦，咁啊讲我哋咧即系人生啊，为咗爱情啊，路上啊最轰即系比较轰轰烈烈嘅一次，我唔想讲醉啊，因为馒头妈如果听紧，翻到屋企又入唔到门口真无谓啊，咁啊比较轰轰烈烈烈嘅一次， 好小心，大家好小心啊， 头盔嘅，但系我哋下次，咦，师兄师傅嗱，喂，头先你做嘅好事，仲够胆过嚟，你又？知你又一瞓觉你又唔影， 跟住出边有十八铜人啊！ 你知道小弟咩名噶啦？OK， 好啦，我想讲咩咧？即系比较轰轰烈烈嘅一次，咁啊承接翻咧就头先讲嗰个古仔啦。咁啊，总之咧，如果大家冇听啊，我长话短说啦。总之就一个我追咗好耐嘅女仔，好多年之前啦，讲紧吓，即系讲卅年前嘅事嚟嘅。咁啊。 喺我以为冇机会就离开香港嘅时候，突然间收到封信，佢就若有所失。好啦，咁跟住发生乜嘢事呢？其实呢个故事就有下文嘅。好啦，既然我即係哇追咗佢年几，突然之间收到封信话得，即係我觉得得迷喎呢件事，即係有机会喎，因为个女仔向你表达冇咗你喺度，即係前绕住我呢，反而觉得有啲嘢好似唔習慣咁样。 绕住 搵返啦，搵返啦。系大家可以听翻九月十号嗰集啊，系讲起煲电话粥嘅。 哦，关煲电话哦，因为我成日揾佢啊，唔记得咗。Anyway 啦，好啦，咁当时咧我就啱啱咧就去到外国生活啦。嗱，咁我梗系唔即系第一样嘢，当你发现咧，即系有一个人原来系有机会俾你嗰阵，你梗系希望第一时间飞翻香港啦。 系， 咁但系由于当时我十零岁，啱啱咧就去咗美国，咁我梗系唔可以即刻买张机票翻嚟香港啦。咁而我只不过系即系入咗即系底部咗，讲紧一两个礼拜啫嘛。好啦，呢件事咧就开始变成咗一件长途战啦。咁首先咧，我就表演咗每一日写一至少写一封信翻香港啦。当时咁呢个咧就今日唔讲啦，因为咧我喺好似喺呢个节目都当中都讲过，我直情写到我系有一个纸皮箱啊，装起晒啲相，因为咧我成日惊我写咗个内容咧系唔记得咗我写过啲乜，所以我系有影印每一封信嘅，同埋咧我惊佢收唔到，所以咧我就会。譬如同埋每一封信有 number 嘅，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写一百几封信，每一封信都有 number， 咁然后就好啦，咁啊挨过咗一段时间。 但系你点知佢收唔到封信？ 因为系佢会回信咯，佢、会回第嗱、第五， 我以为好似嗰啲阿 Sir， 冇翻学嘅举手， 即系第五十七封信嗰度咧，你就讲到话咧，一个人咧喺呢边生活好闷，其实真系有对翻嘅，有对得翻嘅，佢回翻嘅。好啦 ，anyway， 呢个就唔讲住啦。咁好啦，嗰阵时咧就应该二月份我去到嗰边。我咧就一定要等到暑假先至有机会翻香港嘅，一嚟就屋企人唔会俾啦，咁第二就我亦都冇一个理由翻香港噶嘛，咁啊 同埋因为若有所失四只字 太震撼啊， 唔够劲啊， 哦唔系都唔系噶，其实 我应承你， 因为其实喺嗰个通讯嘅过程当中咧，我已经知道。掂噶啦，而家就等翻香港就即系进行个仪式咁啊，咁就 officially 就正式拍拖。嗰阵时仪式即系譬如拖下手啊，嗰啲啦，有咩仪式咧？即系 吓亲啫，吓亲啫，你咁讲。 我哋以前好含蓄嘅，唔同你哋呢班咸湿嘅禽兽咁样样。我哋系好含蓄嘅，即系就算喺啲信嗰度咧，都系写得好含蓄嗰啲嘅。OK， 好啦，咁啊。一路笑咩啫？你班禽兽，你唔好破坏我呢啲咁纯真嘅故事。好啦，咁啊等到咧七月份定系八月份咧，七月份就终于咧就有机会即系放暑假啦。咁头先讲啦，其实梗系希望把握每一日嘅机会咧，都能够尽快翻去见到呢位嘅即系心仪有若有所失嘅女仔啦。咁当时咧，要买一张三藩市翻香港嘅机票咧。咁啊，都唔少錢啦，即係一萬幾千走唔甩啦。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由於通常一放暑假咧，所有喺外邊嘅嗰啲，無論留學生啊、移民嘅家庭咧，通常都係第一時間全部衝曬翻香港嘅。喺九十年代嘅時候啊，咁所以嗰啲飛機票咧係非常之爆嘅。咁啊，就算你有錢，除非我買 first class 啊、business class 啊呢啲啦，咁我坐 econ 嘅，咁基本上咧係。有机会系买唔到飞机票嘅，咁结果我系买唔到飞机票嘅。喺我第一日放假嘅时候，譬如我当系七月一号咁先算啦，我系买唔到机票翻嚟，可能最快嗰个机票咧就要讲紧等即系十日甚至乎两个礼拜。 哇！ 咁对我嚟讲呢件事系梗系唔得，我个暑假只系得六个礼拜，我冇理由有两个礼拜嘥咗噶嘛。咁结果就做一件事啦。大家有冇试过坐船去澳门咧？ 哦，即系你转机转机再转机、 澳门咧？嗱，你知道佢哋个玩法咧，就系你，譬如你买咗十点钟嘅船啦，其实你八点半系可以去博噶嘛， 系、哦哦， 你博有位剩、哦，你 赌徒出现， 系啦，博有位剩咧，咁佢就俾你上船嘅，即系你知道啲船系咁噶嘛，咁佢有位在剩，咁佢个叫 waiting list 嘅排队 后位， 嗱，当年嘅航空公司咧，其实咧佢哋以我所知，佢哋嘅个玩法都系咁嘅，就系咧，其实佢哋会 oversell 啲 ticket 嘅。 即係譬如咧，佢辦翻機坐300人咁算啦，先算啦。其實佢會賣夠310張飛嘅。 嗯， 咁因為實有啲人係唔出現噶嘛。咁但係咧，亦都有可能係啲人出現曬，咁結果嗰啲人未有得 free upgrade。點解你突然之間有得坐由 Econ 走去上 business 室，就因為佢 Econ 佢爆咗。咁跟住咧，你但係你又真係有張飛喺度嘅，咁啊上去啦，你就咪上去一個 business 咁嘅位咯。好啦，咁我咧當時咧就諗住唔得，一日都不能少。咁結果咧，我就由當係啦嚇，7月1日開始。我仲記得嗰班機咧，應該係喺美國嘅凌晨至時間，即係老海而家就坐緊呢班機翻，即係坐呢班呢一班飛機嘅凌，應該係嗰邊嘅凌晨之12:00機嘅，即係零時30分咁上緊啦。咁一般嚟講咧，嗰邊嘅飛機咧就係準你當時咧係可以4小時之前 check in 嘅。咁由於咧我要希望博到排頭位嘅 waiting list， 因為我張機票係7月14日噶嘛，我7月1日我已經去機場啦。我就搏，希望7月1日上到機，所以由於我要搏，我要增加我個機會率啊嘛，咁我咪最早佢個坑下一開，我就要排頭位， 兩個禮拜都得， 係啊，嚇，得嘅，有得搏嘅，嗱，呢啲嗰陣時就冇網絡啦，咁但係其實係有得搏嘅，咁嗰啲機場嘅人都知道係有得搏嘅，咁好啦，咁我就第一個要去 check in 啦，咁當然你係攞足曬行李，孭曬背囊就預備上機嘅狀態，好啦。第一件事系咁样啦，第二件事就系咩咧 ？sorry， 咁即系换言之，其实都有一堆人好似你咁样 有机会博到噶。 哦， 系啦， 即系唔系？我意思有其他人都系咁。 冇错，所以我一定要俾所有人到。我可能7:30就要去机场。 系 好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咩咧？嗰啲机场咧，嗰边嘅机场就唔系香港。嗱，我哋而家好方便啦，你坐机铁，你自己去机场系冇问题噶嘛。但三藩市嘅機場，或者喺外國嘅機場，好多時咧其實係好遠嘅。基本上咧就譬如啊，應該咁講，美國啲機場尤其麻煩嘅。就算你譬如喺東京，咁你咪坐部咩唔知咩火車定機場快線咁，你去都去到啊。但三藩市嗰啲機場咧，基本上咧就好麻煩嘅。喺我屋企去機場咧，只係得一個可能性嘅啫。啊，兩個可能性，一係你搭的士， 一係揸車， 冇可能啦。一係你就要揾人車你去，因為我要走嘛，我一定要揾到人車我去機場啦。咁我每一日咧，由第一日開始，我就嗌我身邊啲朋友，喂，可唔可以請我去機場先啊？你抌低我得噶啦。當時咧，我就好有信心，嗯，我一定會博到嘅。 係。 咁啊，結果咧，佢就7:30就擺低我喺嗰個嘅 counter 嗰度，就希望排頭位啦。咁跟住咧，我就要喺個機場嗰度咧，就等4小時。 哦，因為等到12:00先知， 係啦， 先知有冇位。 冇錯，佢咧就要等到最後 last minute， 因為咧佢係要確保班機真係唔會再有人，先至批嗰啲空位就俾，即係同澳門嘅越船嘅列原理，即係飛翼船嘅原理係一模一樣嘅。佢確保揸正票嘅人係一定有冇到啦， 係啦， 咁先至會放一啲吉嘅位咧，就俾嗰啲 waiting list 嘅人嘅。 哦 ，OK， 咁如果有機會咪會 upgrade 埋？ 冇就係唔得。就係唔會，因為佢個 policy 咧就係咧，而家佢唔想你博大帽嘛，下下多，所以咧，譬如我哋買 Econ Class 嘅人咧，如果你係提早去機場博嘅話咧，佢係一定唔會 upgrade 俾你，就算有位都唔 upgrade 俾你嘅，因為佢就唔想啲人話，哦咁得啦，我早啲去咪免費有 business 坐，咁啲 business 嘅位咪好唔值錢啦。好啦，咁呢個係我後來長到嘅知識嚟。 我咪好香港人啊呢下， 揾到個窿路啊嘛，你諗住。 咁而每晚咧，譬如嗰班機咧係12:30開始起飛啦，可能我真係12:30先至知道有冇位嘅。 係， 點解我咁熟咧？第一晚唔得。好啦，12:30，哎，对唔住啊，刘生，即系我梗系翳晒啊，香港好大单嘢啊，要唔知去边度啊，即系乜嘢都讲晒啦， 若有所失啊， 系啊， 真系 我翻嚟， 真系唔得啊， 类似呢啲，咁啊，但系咧唔得，真系，哎，对唔住，佢话我连咧，我记得第一日好似连咧咩 econ 啊，咩 business 啊，乜都爆晒，总之系冇可能，咁咧我就要厚着面皮咁样又打翻电话俾我朋友，12:30， 哇 哇。我上唔到机啊！你有冇过嚟扯我啊？第二日继续去7:30，我又去到个机场度排头位，又无位。咁跟住咧，当时咧呢件事已经俾我妈知道啦。因为咧，我惊动嗰位嘅车我去机场咧，就系我一啲隔篱邻舍系即系大家识嘅。咁我妈就已经话：，喂，你唔好搞人啊，你唔好咁癫啊！即系佢知道，佢开始闻到味就系个仔其实系翻去若有所失啊嘛。即系你为咗个女仔，你唔好搞到人系咁样样啊。咁我梗系唔理啦，即系又矮又细，又请食饭啊，又塞啲钱俾佢，乜都出晒，帮你入油啊，即系齐晒噶。 第三晚繼續 都是同一個隔離鄰舍， 我記得同一個。我仲記得第三晚出了什麼事呢，我有些印象的。第三晚我播不到，個原因是因為我遲了去機場，即是我前面有兩個人比我更早到，即是霸了我兩個頭位，結果有位放出來。咁咧，佢其實嗰日真係好似嗰啲放榜咁樣嘅，係Mr. 我哋而家有兩個位 ，Mr. 張俊豪，跟住第二個One more，Mr. 德國人，跟住我又係嗰啲，我已經第三日咯，咁你都唔俾我上，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因為真係跟 first come first serve， 係啦，冇錯啦，我又要打電話俾我呢個朋友，對唔住啊，我又冇位。遇事者，我等咗六日， 都六日都系呢个朋友啊！ 六日都系呢个朋友啊，好似唔系，好似我细佬好似顶咗一日嘅。Anyway 啦， 哇，呢、這个真系好朋友嚟， 呢、 這个友情故事嚟， 轰轰烈烈嘅友情啊，系。 喂，但系你有冇谂过我咁惨况？第一， 我觉得佢惨， 佢都系揸部车过嚟车我啫。唔系， 我而家叫你日日车我翻工啊！ 我哋系咪日日都车你翻工先？一个。好啦，你谂下，我每一日啊，其实喺个机场嗰度系冇嘢做噶。 你有冇谂过系直情 喺嗰度瞓啊？ 系啦，搏一晚 吓、啊， 有冇谂过搏一晚留廿四个钟啊？ 唔，点解要搏一晚啊？ 即系我嗱，即系我来来回回又迟咗，又争少少，咁万一我嚟即系阵地一波， 真系唔得。因为你一个人，你点可以？我又冇酒店瞓，我喺个机场 嗰度瞓唔得嘅咩？ 咪 即系好似香港咁样，我 啫，咁但系都冇理由咁夸张，因为我屋企又真系喺附近噶嘛，即系又唔系话讲紧而家打风，我而家滞留咗喺一个地方嗰度，咁我屋企又真系喺附近，咁我又冇人翻屋企瞓噶，咁同埋嗱，即系一方面你又心急如焚，好想快啲翻香港，即系若有所失啊嘛，系咪？另一方面咧，其实系好折腾嘅，因为咧。其实嗰阵时系冇手机啦，其实你又喺度等待嘅过程当中咧，你又唔会想做其他嘢，又冇 Starbucks 咁饮杯咖啡啊，咩写篇稿，冇嘢做，一个学生嚟嘅、 嗯， 又唔会话带本小说去睇咁优雅。其实咧就真系斋等，冇嘢做，然后咧你就睇住啲人咧好开心啊，送机啊，我上机啦、嗯，拜拜啊，拥抱，我就连续六晚我都等唔到，好阴功啊，真系。就真系守得雲開，我去到第七日，我就真系上到機。我好記得當日，其實咧我已經去到咧，好似拍咧 Tom Hanks 咁，咪叫 Terminal 嘅，即係我又未去到滯留，不過我已經去到咧熟曬嗰個航空公司 counter 啲人， 又係你 啊，係啊，而佢哋咧直情係有一啲。即系，唉，我都好同情你， 但系真系， 我真系冇办法做唔到你。我又冇去到嗰啲犯人宅，因为我惊一犯人宅以后就更加冇机会。咁佢哋咧亦都即系知道呢个男仔，哇，真系一片苦心。虽然佢哋唔知道我若有所失啫，但系佢都知道啊，呢、這个男仔真系，哇，佢哋都讲啊，冇人系会咁样做嘅、嗯。其实即系譬如一两日冇嘅，咁佢咪真系等到上飞机嗰日，但系我真系等唔到14日啊嘛，咁我咪一日搏一日，结果嗱，其实我都缩短咗一半嘅时间，我都第七日搏到啊，咁啊呢首歌嘅歌词咧就同呢个故事嘅结局就冇乜关系嘅，但系呢首歌嘅歌词咧啊点讲好咧？几个月之后咧？都发生咗喺呢个故事嗰度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歌啊？呢首歌嘅歌词写得非常之好，嚟自学友嘅一首好冷门嘅歌嚟嘅。 飞机到了，寻觅了，然后遇见，重吻上你的嘴边，你的脸，踏进二万里。到你身边，怎可知共聚这刻消无言，让话题胡乱地转，无聊地变，从过去悄悄地渐说着到目前。你说一声，只可惜难找到呼应。当初彼此都讲分开，天边也不会变。 但现在伴着你身边，感觉亦极远。哪怕你也说你爱我，爱却尽是从前，是死于自然，爱不知已于哪一天飘得远远。若是热情常骤冷，无从避免，何以我永远只想给你温暖，踏进二万里到你身边，只找到热泪满腔的终点。不想说仍能像对良朋地互勉，唯盼你终于可找到你的温暖。 I love you， 暗里再说一声，回忆你的脸。当初彼此都讲分开，天边也不会变，但现在伴着你身边，感觉亦极远。哪怕你也说你爱我，爱却尽是从前，是死于自然，爱不知已于哪一天永不再见。 啊，好记得呢首歌啊，都系嗰个年代嘅歌嚟嘅，咁啊唱歌嘅系学友，你不再说爱我嘅呢个 MV 系阿范逸文拍嘅，咁啊古仔就系讲踏进二万里到你身边，只找到即系静默一片啦，大家冇嘢好讲，因为佢最后就讲话咧，嗰段爱情最后系死于自然嘅，咁我头先一路哇回忆呢件事嗰阵咧，我谂翻起当日嗰个人话你终于有位啦，刘生。我真系喊嘅，好啦，咁啊，即系跳过中间嘅线啦，即系中间发生咁啊，梗系轰轰烈烈咁样翻咗嚟香港，轰轰烈烈咁样就 谈一场恋爱啦， 咁然后亦都系好依依不舍咁样就要翻翻去我嘅嗰个美 国三文治嘅 继续生活啦。 咁、那个暑假系美满嘅， 美满美满，但系最后咪有其实系呢首歌嘅结果。 但起码唔系翻到嚟之后冇美满过啊， 都美满， 都曾经拥有过、啊， 都美满啦， 系啦，都美 满 嘅。 咁但系佢最后就系死于自然咯。 哦， 就因为大家分开得太远、太耐，因为再我亦都知道下一次再能够翻香港，已经系讲紧出年嘅暑假，就系咁啦。多谢各位，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西贡有小巴撞到一名男子，昏迷送院抢救。警方晚上七点几接报，一架小巴驶至菠萝斜路近巴士站时，怀疑撞到一名男途人，佢当场陷入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佢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廉署揭发一名警长同一名保险代理涉嫌招揽家人、朋友及警队同袍充当快旅保险代理同投保人，以虚假资料作出二十项投保申请，诈骗两间保险公司发放佣金、花红同津贴等款项，合共约300万元。六个人被落案起诉，已获准保释，听日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话，涉案嘅36岁警长涉嫌喺2016年至2024年期间，分别同5名同案被告，先后多次向永明金融同泰寿香港作虚假陈述，意图诈骗而诱使两间保险公司承保涉案嘅20份保单，并向相关代理支付相关佣金等款项。 他都涉嫌在2021年1月至5月期间和保险公司人员以及其他人士串谋制造虚假学历文件，安排其中一名被告入职保险公司以参与勾当。超强台风下浪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计明日清晨最接近东京都的伊豆群岛。当局向八丈岛、青之岛等多个地区发出暴风及大浪特别警报。气象厅指八丈岛等地有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暴风和大浪，有机会造成几十年一度的灾害，提醒当地居民必须加紧防风。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系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个笑到依起棚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 嚟紧有我 Kelvin 刘卓文 ，Fanny 李万芬， 伍文生文生哥哥， 同 Tracy 邓焕仪 一齐行运全港， 寻找宝藏，延续美好时光。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各区准备好未 ？Ready，ready， 3, 2, 1, go！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前排都是跟侄女买了几张，你拒绝不到的。 拒绝不到。 当他拿着一沓那些奖券过来的时候， 家长们留意返那个原意都是想他即是接触多些人。咁但是很多时呢，你行埋一个 uncle 到几多啊 ?uncle 帮你买晒。 其实哪个侄女都是咁諗㗎。点知呢个 uncle 话你唔知。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 杜文蔚、 彪爷， 事日快乐。 你微笑，微讲 二 笑啊！ 9:35咁啊，今日 都太多故事喺手， 都唔知 讲边单好啦。 咁啊，我哋就系讲一个轰轰烈烈嘅爱情故事啦，咁样。咁啊，我觉得啱啱啊，队长嗰个除咗一个轰烈嘅爱情故事，我小弟私人啊，要表扬嗰位邻居啊， 轰烈嘅友情 故事系啦。好啦，咁啊，轮到小弟。即小弟一接到呢个题目嘅时候， 即系多谢佢啦，多谢阿星啊，系， 多谢阿星，系，星哥嘅， 星哥， 点啊，星哥， 好啦， 接力啊，星， 好啦，咁啊，小弟一收到呢个题目，轰轰烈烈嘅爱情故事，其实脑海系一沉过嘅，即个原因系咩咧？因为太多嘅愛情故事都好手到拿來啦，我阿媽喺咪後都係話四隻字手到拿來， 即係冇轟轟烈烈 咧，冇叫做好用力啊，或者好多人嗰啲劇力阻止啊， 真係想即係成個電話車過去， 即係雙方父母原來係世仇啊，羅密歐與朱麗葉，好似都從來冇發生過。 咁本来想即系分享一个哦自己初恋嘅故事就都叫做好即系负心机啊，即系摆咗好多嘅时间落去想分享一个，但系谂下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俾阿队长啱啱呢个喺即系三藩市嘅机场嘅故事咧勾起咗一个嘅故事出嚟啦吓吓故事出嚟。咁啊，都系嗰句啊，即系小弟讲嘅古仔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如有雷同啊，实属 有人觉得假嘅咁样。咁啊，话说咧，唔好讲自己啦，你当系朋友咁样啦。咁啊，有位朋友佢就即系呢位男孩子咧，佢曾经咧就有个女朋友咧，就去咗呢个嘅加拿大嗰边就 working holiday 嘅。 系 咁啊，亦都真系点解勾翻起啲回忆就系、是。又真係喺嗰段時間咧，你會覺得啊，好想維繫呢一段嘅遙距離戀愛咧，你會付出好多嘅。 冇錯， 即係例如你要啊好早，即係平時啲時間，你平時即係呢位男孩子可能佢都係瞓到黃朝白晏啊，咁但係要特登夾時間 FaceTime 要成嗱，就算而家可以好多嗰啲視像電話都好，但你都係要跨越一個叫做時區嘅差別，要特登做呢樣嘢啦。咁佢亦都特登為咗呢段關係咧，佢係有每個禮拜寫一封信嘅，即係雖知道喺呢個年代仲要特登寫封信，然後攞格仔紙慢慢寫咧每一隻字，最尾咧就總結哦。例如我今個禮即係呢位男仔啦，呢、这個禮拜可能佢即係買咗呢隻玩具，等我畫俾你睇啦，咁樣亦都又要刻意地喺呢個叫做日常生活嘅 WhatsApp 入邊，你要避開呢啲嘅對談。希望喺呢封信入邊會有啲驚喜，等佢知道一啲喺日常生活、 哦、即係做緊啲嘢啦嚇。 系啦，做咗好多好多嘅嘢。咁当然呢位男仔亦都有做一件事、就系飞去加拿大嗰度，即系同呢个女仔啊，成年几冇见。 哦，听过某一个电台节目，当时都有直击呢件事嘅。嗰、那个节目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当阵 时。即系呢位朋友啦，唔好话系我啦吓。咁啊，今日即系讲翻系即系听到呢个故事。咁啊，去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即系当然你问我喺佢嘅立场哦，咁啊当放一个长假期又冇咩特别，即系可能哦要特登买机票，又其实又唔系好贵啊，10,000+咁啊。过去飞一飞咁啊，一个礼拜当休息一下，见一下面都是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啦。咁当然喺呢个嘅假期当中，亦都少不免会有好多嘅嗌交啊。就算见嗰几日都好，都有嗌交嘅情况出现啦。即系听呢个男仔讲咁样， 好啦，系仲要继续， 何必咧？ 好，请继续，好啦。咁啊，咁啊。嗱，當然即係可能第三、第四嗌交，其實去到臨飛嘅時候，其實都好似冇咩依依不捨嘅，即係件事冇覺得啊，好唔捨得啊，又剩啊咁樣。咁當時嗰位女孩子有打趣地説嘅，啊唔知你飛嗰日你會唔會喊咧？咁樣咁係講呢句説話。咁啊，男仔話：哦，可能係你喊咧，我點會喊啊？你有見過我喊咩？即係大家仲喺度講緊呢啲即係趣話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就我記得係即係要坐一個嘅火車去到呢個多倫多嘅機場咁樣。咁啊，去到機場咁啊，照舊就係有嗰啲 check in 啊、擺行李啊咁樣成啦。咁啊 check in 哦，真係要入去嘅時候，咁啊最尾要攬一下喎。 係。 揽一下嘅时候，那个男仔就喺个机场嗰度系喊到停唔到嘅，即系无啦啦喊。咁然后开始讲话，唔知点解好想喊，我好担心你一个人。即系其实个女仔喺嗰边已经 stay 咗成年几， 系 我唔知道，我觉得我过到嚟之后见到你自己一个喺度住，我觉得你好辛苦， 你搞唔掂， 我觉得你好惨， 我 惊你照顾唔到自己。跟住就喺机场，其实明明要登机噶啦，佢就企咗喺机场，即系好似拍紧戏咁样。喺个机场嘅正中央，啲人人来人往，佢就揽住个女仔喊咗半个钟唔喐。 但我想问多个场外因素先，当阵时加系啦，嗰位朋友个女朋友咧，仲要 stay 喺加拿大几耐？ 好似 stay 多半年左右嘅啫，其实唔系好耐嘅。但系你系个男仔过到去见到，哇吓！你平时一个人真系食呢啲噶啦。然后又或者哦，你一个人其实即系翻工放工又咁辛苦，真系去到见到体验个生活嘅时候，就真系喊咗半。 咁佢冇同人闹交啦，讲 个闹交闹咩咧？咁话说即系、女孩子话啦，女孩子话啊，难得过到嚟加拿大，其实呢成人都未必再去加拿大噶啦。不如我哋食好啲啊 ！book 咗好似多伦多电视塔上面食 buffet， 唔知成千几蚊一个人咁样啦。男仔话：吓，而家好有钱啊，悭得就悭噶啦。 即又唔係即過到嚟翻超市又唔係揾得多。 啊！佢平時買袋嗰啲佢又唔敢講。 呢個男仔真係可惡啊！但係點 佢自己買個袋？799啊！係啊！呢個識唔好買。 屋企有40几個袋喺度。 呢個男仔真係好惡，我話翻俾我朋友知啊。咁跟住之後就即喺個機場嗰度喊啦，喊到個女仔係咩情況咧？係。 佢俾我相机啦， 佢呆咗，因为佢呢世人好似即系拍拖五六年，佢系冇乜点见过呢个男仔喊，佢第一次见到佢喊到系停唔到沙晒声，成个人喺度震咁样，咁啊直至到即系又要安抚又剩咁，然后就真系要 check in 入禁区啦，咁入到禁区做晒检查嘅时候，打嗰通电话 OK 嘛，冇嘢啊嘛。OK， 冇嘢冇嘢，跟住讲啊，咁你又要小心啲照顾自己咯。一讲呢句， 哎呀， 唔系呢首，唔系呢首， 我条你播呢首都好嘢嚟噶。 呢首先系，佢又喺禁区入边又再喊过。 哎呀哎呀， 据我所知，呢、這个男仔系上到飞机一路喊，喊到真系攰，先至喺机上面瞓，系佢人生喊得最劲嘅一次。 说不上为人而戏，只不过太喜欢你，临别亦轻松得起，全靠奇迹。你知道尤其男人不想痛哭牵连你，要再次往日时期，仍然牵线看着你。事实我也走入过，就像女方一样无助，预备你也想怪罪我，无情不哭也是错，对着前度大喊怎么可，谁明了我真的哭过，为着我将转美好你更多，以往一番的错亦令我永远感到内疚，再令我不要临别如贫死，都不要得到怜悯，要勉强快乐做人，常常哭泣那合唱。男人都压抑，然而都精于叹息，自问往情坚强，连眼泪也无力。事实我也走入过，就像女方一样无助，被你也想怪罪我，无情不哭也是错，对着前度大喊怎么可，谁明了我真的哭过，为着我将全力可你更多，以往一番的错亦令我真的感到内疚，才令我有眼泪也的哭。 好，揾嚟有郑中基嘅《我真的哭过》啊，咁我觉得啲歌词系好啱呢位朋友嘅，咁呢位朋友都即刻 message 我，佢话佢后屘喊得再劲啲啊， 哇， 系咩事咧？ 系咩事啊？ 太太生仔啊，喊得再劲啲啊！ 啊，呢、 這个 好嚟嘅，后来补上嚟嘅， 呢、這个真系好紧要。 呢位朋友话：哇， 剧本冇嘅呢句 咁样， 惊又惊今晚翻唔到屋企。 呢位朋友话惊翻唔到屋企啊！呢位朋友系啦，就系咁样啦。 喂，咁呢位朋友，你诶，不如即刻 message 佢。即系佢而家谂翻呢件事，佢仲会唔会记得翻嗰阵时嗰个流眼泪嗰样嘢嘅咧？ 佢记得，佢记得。 即系会唔会？即系如果譬如再去拍一次，都可能有翻同样嘅情绪嘅。 俾翻个音乐嚟先 ，sorry 啊。 应该系话，应该系话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咁紧张一个人咯。 系， 即系个重点系。因为过即系喺嗰段嘅旅程嗰七日，大家好似都仲系吃喝玩乐啊，一起去旅行咁样。但系去到后尾真系要离开嘅时候，你先发现原来你真系会挂住同埋紧张一个人，你就明白什么是爱咯。即系就是爱。系啦，不过呢位朋友话而家最紧要嘅都系老婆仔女。 系好啦，德仔，好啦，都德仔啦。 咁啊，德仔咧， 节目嘅风险好高啊， 系。 睇怕我哋要停一停， 由于风险太高啊，德仔都要戴翻个头盔先。我一嬲都系讲到口臭噶啦，嚟嚟去去咧都系得嗰段爱情嘅啫。嗱咁细水长流嘅时候就讲轰轰烈烈咧，我就喺度谂，咁细水长流嘅爱情当中有冇真系一啲好轰烈嘅嘢咧？同埋轰烈嘅定义系啲咩咧？我即刻咧就 我听你几次都好轰烈嘅，即系由滂沱大雨行出去搵的士， 所以我就想 即系佢嗰啲轰烈好错嘅， 所以我就想搜寻引擎搵咗轰烈嘅定义系啲咩？佢话要有强烈嘅情感，同埋要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 冇错。 跟住我就谂啊，有另外一个 angle 可以佐证到我一段九年嘅感情，我都有轰轰烈烈咁爱过，系咩事呢？就是因为德仔咧一嬲都是一个比较蛇龟啦、胆怯啦、细胆嘅人， 系 就算咧玩嗰啲即系垂滑梯啊，稍微高少少咧，我都惊嘅， 系 所以对于个机动游戏咧，我一啲都系唔会玩的， 系 而德仔女朋友咧系极度中意玩刺激啦、挑战性，所有嗰啲咩机动游戏乃至到跳楼机、蹦极针咧，佢都要玩嘅。 你两个真系好唔夹。 咁就好轰烈啦，所以我为咗呢段爱情，我牺牲咗我嘅底线，我开始玩起机动游戏上嚟。每一次，因为嗰阵时咧，初相识嘅时候咧，女朋友都好照顾我嘅，佢就话：哎呀， 你啲海盗船啦、啊， 系啦， 嗰啲咩咖啡杯啊， 系啦，咖啡杯、 小冰像啊， 海盗船我都唔 OK。咁直至到即系开始拍到两三年嘅时候咧，佢开始女朋友嫌阿德仔，喂，你真系好闷啊，好无趣啊，你个人。永远啲机动游戏都唔玩嘅，咁为咗咧呢段轰轰烈烈嘅爱情继续落去，我探个头落去，开始饮啲水落去嗰啲海盗船啊，嗰啲咩 Space Mountain 嗰啲好激流嗰啲过山车啊，我都玩晒，嗰啲海水公园嗰啲由上边冲落嚟，砰一声嗰啲激流啊，甚至系嗰啲咩小丑过山车，我都玩尽晒。我都以为自己个底线要破得七七八八啦，因为我坚守我一条底线就系我唔玩跳楼机。 哦， 系啦，因为真系太恐怖啦，跳楼机对于我嚟讲。但系都喺一个因缘际遇底下，我都破埋条底线， 系 好轰烈咁样玩咗一次。但系嗰次系咩事呢？就系喺外国嘅一个外国嘅游乐场啦。咁就佢嗰、那个。游戏嘅设定呢，初我完全大家，我諗我女朋友当阵时都唔知係跳楼机嚟嘅。 係。 我哋嗰个设定呢，就係、是、一个类似古文明嘅博物馆咁样，咁就有啲黑暗势力呢就阻住你，可能唔见咗啲博物馆，咁你就要入去坐一啲机械游戏呢就玩去寻返宝咁样啦。初我完全唔觉得係跳楼机嚟嘅。咁入去玩啦。玩到咁上下呢，佢要开始搭烈。 係。 咁搭烈上到好高层啦。咁停咗啦，部 lift 就开门出去，咁就有啲工作人员就话啊，你而家可以去参观乜乜乜乜啦，咁啲黑暗势力咧可能会阻挡住你嘅，咁大家就要小心。咁小心咧，小心之际就叫你避入去一间屋入边。 系， 咁一间屋入边咧就系有几排凳喺度嘅，咁啊大家一齐坐入去啦，就话要喂要避险啦，大家小心。咁我初都不疑有诈嘅，纯粹可能会睇啲 VR 嘅 game 咁样。入到去嘅时候。那個、工作人员就话要揽安全带，安全带我都不疑有诈，最紧要系佢话要戴上嗰、那个咧嗰、那个死人架， 揽住你哋， 系啦，咁我就知，哎呀，大剂啦，应该系 大单嘢， 系啦，大单嘢系跳楼机啦。突然之间咧，我女朋友就拍我膊头，佢就话：哎呀，睇嚟呢个游戏咧真系好恐怖嘅，应该系跳楼机嚟嘅。咁跟住咧，好快佢就。前面个屏幕咧，突然之间升起咗，升起咗之后咧，就见到一个我谂映入眼帘嘅咧，系一个十层楼高嘅一个海景嘅咁样。咁我就知道，今次大剂啦，我要人生经历第一次嘅轰轰烈烈嘅跳楼机，就献俾呢个爱情啦。咁我女朋友咧，当阵时做咗一样嘢，佢拥吻我，嘴住我，而嗰下嗰个跳楼机咧就除咗佢啦，跟住咧， 你肯定佢系唔知嘅， 佢唔我唔知佢知唔知，其实 你知 最多 阿嫂都比较调皮噶嘛， 其实佢轰轰烈烈啲， 冇错，佢但系嗰下都令我最印象深刻嘅， 因为就是 锡住落， 系啦，佢嘴埋嚟嗰下咧就缝落去啦，嗰个离心力咧系大到真系太恐怖，跟住我就嗌咗出嚟啦，我就即系 喷走咗佢个嘴， 推开佢，我真系有推开佢。因为我真系冷不防，竟然系玩一个跳楼机游戏，但系玩完之后咧，咁啊，因为由于破咗， 人工呼吸，人工呼吸， 有冇呕啊？ 冇，但系数翻我之前为佢破嗰啲底线咩海盗船嗰啲咧，我记得系有真系有呕过， 系 因为嗰次真系太。都是另外一場轟轟烈烈，因為太多一次過又玩海盜船，跟住又 過山車， 又過山車又成咧，係真係會暈浪嘅，會嘔嘅。咁但係最記得嗰個轟轟烈烈嗰位就真係降落去嗰下，係德仔女朋友擁吻住我咯。 係啊，唔係最我覺得轟烈就係你推開佢嗰下， 唔係都轟烈，唔係同埋嗌嗰下都轟烈啊，真係。所以咧揾唔到啲咩特別嘅歌，但係。由于呢场是一场轰烈的爱情，而德仔女朋友亦都是一个烈女嚟嘅，所以找你呢首烈啲，为呢份爱情添加一个轰烈的限期啦。 很想装作我没有灵魂，但你赞我性感，很想偷一怀片。 千话嘅烈女啊，由于因为太烈嘅关系啦，咁啊烈过一次之后咧，就会烈第二次嘅，因为仲都有少少嘅，咁就系继续开始就会玩跳楼机啦。咁女朋友就话：，你都玩过一次啊，唔惊噶。咁啊 keep 住咧玩过几次跳楼机， 但唯一咧一個仲堅持住嘅底線咧，因為跳樓機之後啊， 冇噶，你其實冇咩底線啊，你分人， 唔係仲有個賓珠針嘅，咁係啊，唔係即係仲未破呢條底線，到今時今日都仲喺度 keep 住嘅，但係咧就同佢講咗有個限期嘅，就係如果到要跳賓珠針嘅時候咧。就是要 分走啦， 唔系就系啦，就去到另一步噶啦，所以咧、哦，所以就系啊，要好隆重其事呢一步。 好得意啊！通常呢啲嘢咧，即系通常都系个女仔讲噶嘛，即系话嗱，如果你肯为咗我跳一次分珠针，就 我就嫁俾你啦， 系啦，系咁样样噶嘛，而家调转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太恐怖啦，呢啲实在系对我嚟讲系真系太轰烈啦。啊咁啊， 你今晚翻到屋企啊，你冇事啊， 系， 我同阿一哥系担心啲， 所以我用咗另一个取态去。 我都系朋友嘅故事嚟啫嘛。 啊，大家仲即系嚟到都吓、啊，我哋啲叫做踢波就唔够气，跑两步又扯虾嘅年代啊！大家仲期唔期待或者恨唔恨有一啲轰轰烈烈嘅事情再发生嘅咧？ 其实我即系听过朋友嘅爱情故事啦。通常即系喺一个轰烈嘅爱情故事，我哋通常个剧本啊或者故事都系父母反对啊，即系相亲或者两个家族原来系世仇啊呢啲故事啦。咁但系即系呢啲喺现代就比较少，但系真系有啲朋友咧系为咗拍拖而断绝晒啲兄弟嘅。 系， 即系我之前咪提过咧，会出现。三四个男仔追一个女仔，咁然后每一个男仔背后咧都会有个诸葛亮嘅，咁、那个诸葛亮就会出谋献策啊，成啊，咁又会可能亲自己行过去同个女仔，然后放风啊，即系做好多呢啲嘢噶啦。咁换言之，个诸葛亮有好多机会啊。是接触嗰个女孩子啊？ 点知诸葛亮就 冇错啦， 佢知诸葛亮系人渣。 好啦，咁呢个故事正正就系诸葛亮赢咗呢次嘅，即明明三四个曹操、刘备就 关羽 系啦，喺度三分天下紧，但系呢个杀出呢个诸葛亮赢咗呢次嘅美人归。咁但系 哇，真系咁多人渣，如果俾我识佢啊，真系 嗱好呢、个就都系 翻先。sorry， 唔系周瑜啊，孙权啊。 哦，孙权系啦。咁跟住之后，咁佢就真系为咗呢个嘅恋爱咧，系彻底同全级嘅男仔反咗目嘅。 咁 因为 咁佢唔系轰烈啦， 轰烈你谂下， 咁样叫好轰烈咩？ 你翻到去俾人杯葛嗰、个男仔， 佢自己攞嚟衰嘛， 系啫， 叫人长脚， 系 唔系？但系佢为咗呢份爱情系衰得轰烈咯， 因为即孙权啊、诸葛亮同埋刘备背后又会撚一堆嘅兄弟团噶嘛， 系 咁即系你咁样还手夺爱， 即系夏侯惇啊， 系啦，阿吕柱啊、 老叔啊嗰啲， 赵云啊嗰啲， 结果呢个男仔系有一个月翻学校，系所有男即全级， 不过都抵死喎！呢啲唔系叫轰烈， 咁我即刻同翻佢讲先。 背信弃义， 其实都系 勾二嫂齐晒。 好啦，好啦，好啦。 唔系呢啲系咪先？系，但系点解我会讲呢个故事呢？因为呢个男仔啊， 已经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因为呢个男仔正正就喺拍拖嘅时候啊。post 咗啱啱德国人播嗰首歌啊，烈女不怕死啊，结果更加引起公愤啊！ 啊，你又知个， 因为我都有呢个朋友嘅 Facebook 啊嘛。 啊，可圈可点啊呢单嘢， 可圈可点。 你同你个朋友讲抵死啊！好，系咁啦，拜拜。